亲爱的朋友们，晚上好！又到了莫谈国事微信公益讲座时间，我是今晚讲座主持人云中漫步。抗日战争这个话题，大家都很熟悉。自1945年8·15抗战胜利以来，半个世纪以来，有很多的研究和文章，汗流冲动，有军方的，有高校的，也有各个层级的研究机构的，也有民间的。但是我们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民间的独立学者的研究，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被意识形态所裹挟和阉割，我们对这场战争的认识很多是不清楚的。特别是对这场战争的认知，我在很多方面我们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所以今天晚上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一位民间的独立研究者，对个人研究抗日战争长达20多年，他就是谭方德老师。他个人对这场战争的研究，走访了抗日战争所发生的大型会战，22次大型会战的各个主要战场去实地考察，同时也亲访了那场战争留下来的抗战老兵，他走访了400多位，所以谭老师对这场战争有他独立的认知和研究的成果。今天晚上呢，我们非常荣幸的请谭老师来我莫谈国事开始他的第一次讲座，谢谢。邀请谭老师。 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同大家交流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中国的抗日战争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这是一场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最重要意义的重大事件，它深刻影响了中国的社会历史走向。所以抗日战争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但是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这场战争刚刚过去了70多到80年，还有大批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人还在，但是这场战争已经现在变得面目全非了。那么我们研究抗日战争，我们必须正视和研究我们的对手日本军队。日本这个民族是很奇特的民族，它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从公元6世纪开始，大批的日本人远渡重洋，披波斩浪来到中国，他们在中国克隆，大量复制了中国古代的典籍、法律、文化、艺术、建筑，甚至用中国的文字形成了日本的片假文字。所以我们今天在日本街头上能看到大量的汉字。有一个日本人叫阿部仲麻吕，他同中国的伟大诗人李白是很好的朋友，他后来李白听说他在回国路上因为船只倾覆死了，李白还写了一首诗悼念他。日本在1700多年的历史中，除了明代的时候因为朝鲜半岛的纷争同中国军队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短促的战争以外，总的说来，中日这两国一衣带水的邻居总的是相处很好的。但是日本人为什么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对中国发动了一场规模最大最残忍的战争，对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也把自己给毁灭了？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这个现象我们应当从日本明治维新谈起来。1853年在日本现代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一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的黑船舰队用船舰利炮轰开了日本闭关锁国的大门，强迫日本签订了不平等条约，英国、法国、意大利他们接踵而来，强迫日本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这时的日本它政治生态是怎么样呢？它很类似于中国的春秋时代，在京都住着一个地位崇高但是没有任何实权的天皇，就像我们的周天子，而掌握大权的是德川幕府。德川幕府的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在300年前在日本战国时代用武力血腥的战斗消灭了丰臣秀吉家族，建立了德川幕府，占据了行政统治力量。但日本有个很奇怪现象，中国的历史上有很多很多的皇帝，有姓张的、姓李的、姓刘的、姓陈的，但是日本天皇他从来没有被记载过，德川幕府也好，石田幕府也好，他们都没有想过去替代天皇。因此天皇住在京都，任实力而言他只是一个小的藩国，但是他有崇高的地位。在德川幕府的统治下，日本发展非常缓慢，因为为了镇压天主教在日本的传播，日本也实行闭关守国，禁止海禁。所以在德川幕府的后期，日本有志之士一致迷蒙推翻德川幕府的统治，实行改革。应当说明的是，在日本历史上从来没有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在德川幕府虽然控制了日本的全国政权和大部分领地，但是在他下面还有将近100个藩国，这些藩国他们有相对的独立性，所以日本没有中国的同期改革的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日本人我刚才讲过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他们在全面照搬中国法律典章、文学艺术的同时，他们也有选择的抛弃了有2个中国的东西，他们没有学习。第一个是科举制度，日本没有学习科举制度，所以日本的知识分子没有八股的束缚。第二，他们没有学习宦官制度，所以日本人从天皇到各藩的末主、藩主都是实行的，发动了倒幕运动。因为1867年当时在位的日本孝明天皇去世，他14岁的儿子牧仁继位，牧仁继位以后成为明治天皇。当时内大臣幕府孝勇给了长州藩和沙漠藩的领导人一封推翻幕府的指令，于是比较强大的长州藩和沙漠藩他们在1868年3月1日把部队开到了京都，控制了皇宫，宣布实行维新，并以天皇的名义命令幕府将军最后一任幕府将军德川庆喜立即辞官拿地。德川庆喜派出大军向京都进发，从而爆发了战争。因为当年是戍神年，所以在日本历史上称为戍神战争。在1867年1月28日在京都的郊区福建和鸟羽两条街道上发生了激烈的战争，幕府军队占有绝对的优势，长州藩和沙漠藩的军队只有10000人，而对方是50000人。胜利的天平当时是向幕府将军倾斜。在这个时候，21岁的天皇的叔叔仁和师公家章亲王率领部分皇家卫队参战，他高举一把有天皇授予的代表最高司令官的战刀，并且展开了皇家的战旗，于是一支反叛的军队立刻成了政府军了。倒幕军士气大振， 击溃了幕府军。这场战斗，郑王军的是以天皇的名义成功的击败了幕府军，从此天皇现代陆军铸就了一条经久不衰的纽带。明治领导人后来在建立军队的时候，他们在构建国家价值理念时，设法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建立联系，由此他们非常依赖天皇制度。为了培养军队的忠诚度，他们特别强调了日本军队与天皇之间的关联。1870年2月3日，一份由皇家发布的纪念文书宣称，天皇是神性的化身，天照大神，创建了神圣的皇位，从此传承万世，绵延不绝。接着两年以后，兵部省颁布了皇家训令，为日本刚刚建立的陆军设置了行为准则。他们明确的规定，效忠天皇，服从命令，尊重上级，严禁作乱。1870年2月，天皇按照西洋的样式理了头发，穿上西式的陆军服装，出席了军事演习，并且为新建立的连队亲自颁授的军旗。这个传统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顺便说一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天皇颁布了300多面日本的军旗，每个连队、步兵连队和骑兵连队都有自己的军旗，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军队，包括美军、英军、苏联军队和中国军队，都没有缴获到任何一面日本的军旗。按照日本的法律规定，军旗在，建制就在，军旗不在，建制就撤销。现在世界上仅存的一面日本军的军旗，在东京的靖国神社里边，是一个日本连队长冒着巨大危险保存下来的。倒幕军取得了胜利以后，当时日本政府开始进行维新，他们叫王政复古令。他们当时提出的口号是真王攘夷，他们把天皇作为国家的象征。但是当时日本是没有自己的军队的，倒幕军是由各藩的武士组成的。于是在明治领导人的命令下，三个强大的藩，长州藩、沙漠藩和土佐藩，各自贡献了2000多武士，组成了天皇的御亲兵。就是说，这是明治政府的第一支军队。后来这支军队被编为日本陆军第一师团。明治维新开始以后，日本明治领导人决定改变日本长期的封建制度。他们在1871年，他们发布了一道命令，废藩置县，就是说废除各个藩而设置县一级的机构，解散各藩军队，并将武器上交给政府军，将全国划为4个军事管辖区，日本称作政台，即东京政台、仙台政台、大阪政台、熊本政台。后来他们都分别编为日本陆军的师团，当时4个政台共计有8000多人。从明治维新开始，在他之前，中国也在进行所谓的洋务运动，也在进行变法。但是日本的变法同中国的变法有本质的区别。日本明治维新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文明开化、新产职业、富国强兵，他们把文明开化放在了维新的首位。当时日本有70%的文盲，经20年的努力，日本基本上消灭了文盲，所以日本军队没有文盲。而抗战中的中国军队99%是文盲。而我们的当时的维新变法，我们提了什么口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日本变法维新成功以后，日本所有维新领导人组成了一个使团，前往欧洲和美国学习。他们全盘照搬了西方的文化，而且按照普鲁士的样式制定了日本宪法。我们知道，在明治维新以前，战争是武士的专利，平民是不允许佩刀，是没有打仗权利的。而日本政府下令市民 平等，市民就是指士农工商，命令武士不准再佩刀，废除了武士对战争的垄断，因此引起了武士的叛乱。明治领导人之一的西乡隆盛，他就发动了叛乱，最后政府军用了一年时间平息了他的叛乱。日本从1870年开始建立大阪冰雪寮，11月份以后他们改成陆军冰雪寮，次年前往东京，就正式成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他们开始以法国为老师，因为1870年的普法战争，普鲁士大胜，他们于是改为以德为师，德国的军事思想，普鲁士的军事思想严重的影响了日本陆军，他们崇尚进攻。因此日本陆军在20年里，他们经过了三次兵役改革，从1870年开始，一支仓促拼凑的造反的军队击败了大小不一的武士叛乱，结束了日本武士对军事的垄断，并镇压了农民起义和民众暴乱。到90年代中期，日本军队已经成了一支现代化的兵力结构，他们广泛的开展了野战演习，以检验自己的军事思想，改善了交通通讯和后勤能力，职业军官团熟悉各种战术和作战理论，下士团官队训练有素，克己自律，使基层日军基层始终保留了有序服从的状态。特别应当向大家介绍，从1883年到1889年的几次征兵的改革，日本在过去我刚才讲到，战争是武士的权利，现在平民也可以当兵，对大多数平民来说，当兵成为自己社会提高的象征，所以他们当兵非常踊跃。从1889年征兵的改革，陆军鼓励各地政府和本地城乡社会对参军的新兵召开欢迎会，对返乡的士兵、服役的士兵也展开欢迎会，表彰嘉奖退伍还乡的老兵。当时日本在1889年建立了七个师团，每一个师团负责四个地区的连队征兵工作，每个连队都有自己的兵源地，都是一个县的士兵，大家都是乡亲，彼此熟悉，他们在部队的表现直接会传到家乡，决定自己的父母在社会的地位，所以这增加了日本官兵的人情压力，从而迫使他们在部队好好表现，以不辜负家庭和乡亲的厚望。当时日本的改革，他把三倍军始终保持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到1937年抗战爆发的时候，日军只有17个师团，折合步兵团只有70个步兵团，而中国军队有多少？我们仅以川军为例，当年川军有300个步兵团，而日军全军只有70个步兵团。但是日本建立了很完整的完善的全民动员体制，最初日本征兵他们是基于稻米产量来作为征兵的体制，他们当时规定各藩的可耕地每生产1万担粮食就要供养60名士兵，废藩直线以后，对于新设置的县级区域，其可耕地每收获1万担粮食就要从20到30岁的各色男人中挑选5人服兵役。这种以定额摊派和平民士兵为基础的政台体制，当时也暴露了很多不足。由于以战争为职业的职业武士阶层感到强烈的失落，大批武士失业，因此引起了一些武士的叛乱。在平息叛乱的战争中，明治领导人面临着一个深刻的矛盾，一方面他们要消灭武士阶层的封建意识，革除武士对战争的垄断，但另外一方面又要给新建立的军队灌输武士的价值观，成为新型的武士。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武士道是日本军队赖以生存的 一个精神链条。1886年5月正式废除政台制度以后，他们采用了师团制度，治军师团以普鲁士三地师为楷模，全军就编为7个师团，分别是东京的东京师团、仙台师团、大阪师团、名古屋师团、熊本师团、广岛师团和北海道师团。就这7个师团，他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了中国的满清军队。在日本，他们知道自己是一个地域狭小、火山和地震频发、资源缺乏的。当时19世纪的时候，丛林法则还在世界广泛的流行。日本陆军的创始人山县有朋就提出了一个主权线和生命线和利益线。所谓主权线，就是指日本本土的四岛，而利益线他们就指朝鲜半岛、中国的满洲。他们认为这是日本生存所必须的利益所在，所以日本军队在创建过程中经过转战的争论，他们迅速的确立了以对外扩张为军队的使命。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日本的明治维新它进行的非常彻底，由于它把教育文化放在首位，文明开化放在首位，所以日本它在明治维新它在短短的20年间就达到了很高的长度。比如说在1877年日本建立了东京大学，1882年建立了日本帝国大学，专是日本在1877年建立了东京大学，1882年建立了日本帝国大学，开始大力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我举一个例，1895年马可尼发明了无线电，日本在3年以后成立了地信省电气试验所，前野应辅同松之助开发成功无线电通讯。1903年他们制造了364无线电电信机，很快就用于日俄战争的对马海战。比如像日本人一个春田金方，他1875年自费前往德国、法国、瑞典考察军备，1880年他就研发出了日军的第一支制式步枪13式春田式步枪。后来他的弟子造出了有名的日本三八大盖，而春田金方的弟子有板成章，成功的研制成功314山炮野炮。而在1889年日本的第一台高炉八幡制铁所建成，1901年一号高炉出铁，很快达到了300万吨的钢铁水平。我们到19世纪末期，就是1898年的时候，日本颁布明治宪法，标明着他已经摆脱了像中国那种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社会，已经成长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法治理念的一个现代化国家。他拥有一支精悍而不庞大的军队。我刚才讲过，日本有7个师团，但是他每一个师团有对应的一个后备部队。日本他们建立了他的弟子有板成章，成功的研制成功314山炮野炮。而在1889年日本的第一台高炉八幡制铁所建成，1901年一号高炉出铁，很快达到了300万吨的钢铁水平。我们到19世纪末期，就是1898年的时候，日本颁布明治宪法，标明着他已经摆脱了像中国那种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社会，已经成长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法治理念的一个现代化国家。他拥有一支精悍而不庞大的军队。我刚才讲过，日本有7个师团， 但是它每一个师团有对应的一个后备部队，日本他们建立了所大批经过军事训练的士兵回乡以后，保持了他们的军事训练，并且随时可能可以走上战场，所以后来在战争中它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我举一个例，日本第五师团在台儿庄战役和徐州会战遭到中国军队的重创，遭到中国军队的重创，但是他很快由于大批国内的在乡军人迅速来到部队，两个月以后他就恢复了元气，又变得非常强悍凶狠。而同样中国军队，我们长期精兵训练的几个德甲师，比方36师、87师、88师，他们淞沪会战以后，他们再也没有恢复到原来的元气。我们说的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200师，在戴安南殉国以后，他们经过野人山的惨重损失，虽然回到昆明，国民政府给了他大量的新兵和大量装备，但是他再也没恢复到戴安南时代的强悍程度了。为什么原因？就是说淞沪抗战中间，我们久经考验的官兵消失以后，后代去的完全就不能适应。与之相对的是，日本人把当兵作为社会地位的提高，绝对是为家乡父老拿脸争光的事情，而当时中国人流行什么？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我所访问过的抗战老兵，他们一讲起就说我是被抓壮丁去的，言外之意他并不想打这个仗，他是被抢过去的。而日本军队他们以参军为荣，所以在战争中，整个抗战中间，从来没有一支日本军队因为指挥官的阵亡而导致溃散，从来没有成建制的部队投降，除了1945年8.15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以后，日本军队才放下武器缴械投降。战争中从来没有日本军队投降的先例。蒋介石本人曾经在日本读过整武学堂，在日军第13师团野炮连队短暂当过列兵，他了解日本军队。所以尤其1928年济南惨案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知道我们同日本不在一个量级上，但是中日战争是不可能避免的。这方面对他影响很深的是我们钱学森的岳父陆军大学校长蒋百里先生，他在日本士官学校读书的时候，他在毕业考试考的第一名，得到天皇亲自授予军刀的荣誉，他对日本非常了解，他所以提出中日必有一战。1936年，蒋百里先生出版了一本书《国防论》，他就说到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在中国东部，我们移用空间换取时间，最后退到三阳线。哪三阳？洛阳、襄阳、衡阳，在三阳线以东以节节抵抗，时至日军的进攻掩护全国的战略展开，然后三阳线附近就是湖南四川交界处，中日两国将长期交作。1935年的时候，国民政府感到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军事委员会下令国家支援委员会秘密的做了一个调研报告，就是调查研究中日战争的前景。支援委员会经过1年半的调查，写出了10万字的报告。报告的结论怎么说？结论说，中国是一个中世纪农业架构的社会，完全没有可能抗拒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的军事强国，在中日战争中，中国没有取胜的任何可能。尽管结论是这样的严酷，这确实是我们的事实，因为我们大家知道，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 中国军队，中国长期陷入一个军阀混战，30年代初的中原大战，仅我们四川就近百次军阀混战，最大的一次二流之战，有几十万人投入战争，搞得屠都城乡，百姓苦不堪言。实际上国民政府当时他能够直接控制的地区就只有福建、浙江、安徽、湖北、贵州七个省。当时按军队人数讲，国民政府直接能控制指挥的中央军只占全军的1/3，也就是说蒋介石从各地军头，比像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刘湘，他们的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而是同盟兄弟和关系，所以蒋介石常常同别人换铁，结拜弟兄，他同冯玉祥、张学良就结拜个弟兄嘛。所以在中国的在这一盘散沙的情况下，同日本打仗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但是日本也有既定的在中国扩张的一个不变的意图。所以中日战争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悲剧。我们中华民族有些不幸，我们当时遇上了两个俄邻，北边的俄罗斯，东边的日本。日本军队在自己的建军过程中产生了两个完全世界上其他军队没有的特点，这两个特点决定了他在中国的一系列的事情。如果我们了解这两个特点，才能了解日本军队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他有两个哪两个特点？第一个，下克上，因为日本军队是各藩武士所组成的，在日本长达300年的战国时代中间，下级武士推翻上级武士，武士只对自己的藩主负责，所以这种东西一直流传在日本军队中间，成为一个很难避免的现象。第二个是参谋优先，在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叫说参谋不带长，有屁也不响，而在日本军队里边，参谋具有非常崇高的地位，他们常常说了算。按照日本军制的规定，参谋都是陆军大学的优秀生才能担当的，比如师团参谋，师团长是不能直接指挥他的，他常常可以指挥师团长。在中日中间发生的很多事件都是由参谋自己搞起来的，比方说暗杀张作霖就是关东军的参谋河本大佐他发起的，918事变也是一个日本大佐级参谋石原莞尔发起的。他们常常是很多事情是根本没有经过上级的指令，他们可以自行其事把事情摆出来，造成既成事实，迫使军部和政府。我总结一下刚才说，我们在19世纪末期，日本军队经过20年的建设，已经成为一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很强悍的军队，他用7个师团就轻松的打败了四位庞然大物的满清军队。结果几年以后，他们击败了庞大的俄罗斯军队，然后消灭了日本俄罗斯的波罗的海舰队，一跃的成为一个世界首屈一指的军事强国。他怎样做到的呢？日本军队的成功有它特殊性，日本的民族特殊性也决定了这支日本军队的它同其他军队完全不同的概念，这些概念在中日战争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刚才讲到山下友朋，他提到了日本的主权线和利益线，占领满洲以后，他们认为是日本大和民族生存的关键。实际上日本在满洲的经营应当说相当成功，到40年代初期的时候，满洲东北地区的 GDP 已经超过了日本本土。我们很无奈的是，东北王张学良一枪不放， 把中国最大的奉天兵工厂交给了日本人，完整无损的交给了日本人，还有200架空军的飞机也交给了日本人，所以他的东北的沦陷砍掉了中国钢铁工业的70%，使我们在未来战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日本军队强悍，官兵执行命令彻底，日本军官素质非常高，日本单兵的素质非常高。我举个简单例子，中国军队第二十集团军在围攻腾冲的时候，战争开始不到17天，美军飞机在一次空袭中，一枚炸弹直接命中腾冲的东门城门楼，而东门城门楼下就是日军的指挥部，当场把日军13148联队的联队长战纵康美大佐和32名军官全部炸死。然后他们推选了一个刚刚在医院里边还没完全出院的一个大尉，就由他指挥残存的日本军队又抵抗了70多天。这种现象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反日本建立了完整的后备兵员制度，大家可能还不知道，在八年抗战中，我们虽然有4亿人，日本只有1亿人，中国军队的绝对数量从来没有超过日本军队。我们在八年抗战中，我们军队最高峰只有600万军队，其中有将近300万军队是后方勤务、军事院校和负责后方卫戍的，能够投入前线作战的军队就不到300万，而日本军队同期达到了将近1000万人。日本投降的时候，他在中国有130万军队，还不包括关东军，在南洋地区有100万军队，在日本本土有400多万军队。那么就说，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我们人比他多得多嘛？因为中国的传统观念是很轻视当兵的，我们大多数是当兵吃粮，而且中国素质由于长期贫困，很多都没有从来没吃过饱饭，身体素质非常差。我们知道在1944年国民政府发起了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提出了一寸山河一寸血，10万青年10万军，大后方成都、重庆、昆明、贵阳、西安等城市的大中城市有14万知识青年主动报名参军，但是经过身体考察，只有11万人符合征兵条件。这些大中学生应当说家庭环境都是比较好的，他们都没法适应军人的勤务，更别说普通的农民。陈诚1943年的时候，他在楚雄看见一支从四川来的普通团，出发的时候是2000多壮丁，到达楚雄的时候只有1600多人。他给蒋介石报告里边说的，形同乞丐，身体极度衰弱，这样的军队不说打到缅甸，能走到缅甸都实属不易。这就是中国军队的现状。我刚才讲到1935年的时候，国民政府委托志愿委员会对中日战争前景进行了一个调查，长期困扰蒋介石的有一个问题，他不知道如果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时候，中国什么地方才是中国的最后抵抗的基地。因为当时他没有到过四川。我们记得1932年1284变发生的时候，中国政府曾经短暂的迁到洛阳，后来发觉洛阳也不安全。事实上1944年在日本的一号战役里边，洛阳也失守了。1935年蒋介石追剿红军到了四川，他顿时茅塞顿开，他看见四川的山川形势、风土人情， 他心中豁然开朗，因为四川四面环山，易守难攻，包含着一个巨大的红色盆地，这里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完全能够支撑国家的长期抗战。特别是四川人有长期爱国的传统，在南宋的时候，南宋已经灭亡了36年，四川居民还依靠河山的钓鱼城、成都金堂的云顶山、潞州的铁壁城，单独坚持了36年的抗战。所以蒋介石后来就发表演说，我现在明白了，我们全国丢了以后，只有云贵川三省，甚至只有四川省，我们就能够坚持抗战。于是他开始做抗战的准备工作，一方面依靠德国的顾问准备训练装备60个德械师。1936年，国民政府在武昌成立了陆军整理处，由陈诚当处长，整理师就是后来我们称之为德械师的。准备用3年时间整理装备60个富于进攻性的德械师，那时候我们可以同日本一战。同时开始大力经营四川，把东部的工业逐渐的迁往西南各地。他在35年命令四川省政府必须在县区内完成川陕、川湘、川滇、川黔公路的建设。我们知道在这之前，四川没有一条通往外省的公路。1936年开年底，川陕公路建成通车，半年以后，川军就是跟着这条路走上华北战场的。同时国民政府在南京和上海之间建立了3条防线，西湖城防线、闸浦嘉定防线，开始建设江阴要塞、建设马当要塞、建设半壁山要塞，准备做长期的抗战。他指望有5年的时间，中国完成了这些备战，我们可以同日本一战。而这种准备工作又不能大张旗鼓的进行，所以在西安事变的时候，张学良没收了蒋介石的随身的皮包，一个层层递递的说：“看清，这个皮包只能你看，不能给别人看。”张学良打开看以后，才发觉蒋介石一直在做抗日战对日作战的准备。后来他明白他做错了，所以后来他主动陪送蒋介石回来。由于国民政府在积极准备抗战，但是我不得不提到，在明治维新以后，我们很少提到大正天皇。实际上明治天皇他在60岁就去世了，他去世以后有一个大正天皇，大正天皇以后是裕仁天皇，裕仁天皇他活得很长，1989年才去世。日本战争、中日战争就发生在裕仁时期。实际上在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建立了很严格的文官制度。我不得不说，在中日战争爆发上，我们也有很多教训可言。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由于宋庆龄的极力推荐，国民政府任命了一个不能讲中文的华侨陈友仁当外交部长，他们推行革命外交。什么叫革命外交？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强行收回租界。实际上北伐军在进军的途中用武力强迫收回了武汉和九江的租界。同样对待不平等条约，日本人同我们有不同的概念。他们认为即使条约不平等，也既然签了也应当遵守，最后通过谈判来废除。日本是在20年代由于日俄战争胜利以后，他成了军事强国了，同西方各国废除了不平等条约。而我们的所谓革命外交是强行的否定原有的条约。1927年北伐军打进南京的时候， 1927年北伐军打进南京的时候，曾经发生了抢劫各个司令馆的事件。守卫日本使馆的海军陆战队被解除了武装，最后陆战队的指挥官剖腹自杀，日本国内一片哗然，指责碧原外交软弱，套制日本文官政府，弱龟内阁垮台。从此日本建立了军人独裁的专制政权。我们讲到这段历史的时候，不是长别人威风灭自己的志气，我们要实事求是的看待历史。历史就是历史，历史已经发生了，我们不必要遮掩，也不需要虚构。所以中日战争的爆发是我们极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它也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战争的爆发是卢沟桥事变，我们知道胡适他是很反对对日长途开战的，为此蔡元培和他都遭到129学生运动中都遭到学生的殴打。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开端。根据现在日方解密的文件和我在第二档案馆和台湾国史馆查阅的档案，我可以确定卢沟桥事变就是一个偶然事件。日本军队和日本政府并没有制定卢沟桥向中国进攻的计划，而中国政府也没有在卢沟桥向日军开火的命令。我们知道1933年长城抗战失利以后，中国政府1933年长城抗战失利以后，中国政府同日本签订了和美协定，规定在华北地区不能保有国民党党部，不能有中央政府的宪兵团，不能有中央军。中央军已经撤出了华北，而在华北是宋哲元统治，29军统治。当时日本在华北驻屯军，他住在天津，驻屯军有6000人。有些朋友要问，为什么日本军队会在卢沟桥附近打仗？他什么时候来到卢沟桥的？这个事情就要牵扯到庚子事变。我们知道1900年庚子年间发生了义和团暴乱，围攻使馆，杀害了德国驻中国的大使克林德，也杀害了日本大使馆的人员。后来在签署辛丑条约的时候，中国政府就同意各个军队可以住在北京外围，所以日本军队是住在北宁铁路沿线和北平外围。当时日本华北驻屯军有6000人，他指挥官是河边正山少将，但他当时他不在部队，部队最高指挥官就是连队长木田口廉也大佐。这个人我等一会儿要讲到这个人，因为我说到日本有个下课上的传统，把事情做了白起的人不仅没有遭到惩罚，还得到升官提拔，成为日本的民族英雄。他木田口廉下边有个大队长叫一木清直，他也想跃跃于试，他也想除一下名，于是他组织部队频繁的在北平郊区举行军事演习，几十种军国从中国军队莫擦枪走火。现在证实在宛平城外的演习确实有一个日本士兵失踪，但是几小时后他也回到了日本军队中，但这个日本兵不久以后战死了，所以我们现在不知道是谁绑架了这个日本兵。反正一不清直就提出这个借口要强行进宛平城搜查。中国驻军29军、37师、吉星文团、金正东云拒绝了日本的要求，于是日军开枪，中国军队还击，就打响了8年抗战的第一枪。这个事件现在我们还没法定论，有各种说法，但是 因为没有确实的证据，我们不好对他下结论，究竟是谁开的第一枪已经不重要。但是这个事件导致了全面抗战的爆发。为什么卢沟桥事变会导致全面抗战的爆发呢？我们知道36年双十二事变把蒋介石扣留以后，后来西安事变和平的解决了以后，中国的国内的内战实际上已经停止了。蒋介石一直有一个底线，就是说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不能轻言牺牲，和平未到最后绝望不能轻易放弃。那么蒋介石底线是什么？对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本人来讲，丢掉华北，丢掉故都北平，他和国民政府谁都承担不起这个政治责任。所以正在庐山开会的蒋介石，他就提出了有名的庐山讲话，就说到中国应战而不求战，就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言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而且中国共产党在卢沟桥第二天就发出了华北危急、平津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全国的舆论沸腾，蒋介石不可能再不打了，因为再不打他就丧失了道德制高点了。所以这场战争是中国不情愿的提前爆发了。这场战争对中国来说怎么讲呢？我们现在讲14年抗战也好，8年抗战也好，但是我们都说这场战争对中华民族是一个巨大的不幸。可能朋友们可能都不太明白为什么卢沟桥和平津会很快陷落。日本军队我刚才讲到了嘛，华北驻屯军只有7000人，29军挺能打的，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就是歌颂他们嘛，有10万29军怎么会输得那么惨呢？这中间其实非常复杂。宋哲元他也同张学良犯了一个错误，他很想在中央政府和日本中间走钢丝，保持自己华北王的地位。所以当蒋介石发出了庐山谈话的时候，准备调派中央军让卫一煌率领第14集团军开赴华北支援他，他拒绝了，他不允许中央军渡过滹沱河，所以中央军就住在石家庄地区。而且他10万军队中有2个主力师，在卢沟桥打仗的是37师，张之洞的38师是来看，所以北平老百姓讲37师打38师看，他们手属两端。宋哲元自己是跑到了山东乐陵借口扫墓，根本就不在前线，所以群龙无首，手属两端。日本军队利用谈判拖延时间。实际上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宋哲元同日本也签订了一个协议，这个协议就是说中国向日本道歉，惩罚卢沟桥事变的肇事者。蒋介石马上发表一个声明，地方政府是无权签这个协议的，日本他利用谈判拖延时间，从国内调来第5师团，从朝鲜调来第24师团，当这两个师团到达就位以后马上发动进攻。所以很快北平就沦陷了，宋哲元已经把北平老百姓修的工事全部拆掉了。29军副军长佟麟阁、1324师长赵登禹，他们是在大红门被日军胡劫，坐在小轿车里被日军乱枪打死的。所以平津在一夜之间就沦陷了。卢沟桥事变发生了，日本军队迅速的向南口进犯。他为什么进犯南口？因为在36年年底的时候，蒋介石把中央军汤博十三军调到了绥远省，准备随时从浙豫威胁日军的腰部，所以日军他不解除汤博的威胁的时候，他是不能南下的。我们知道南口战役是中国抗战爆发以后第一次大规模战斗，实际上卢沟桥战斗实打实停， 规模并不大，真正的抗战的第一大规模战斗是在南口发生的。在南口发生战斗的同时，中国军队主动的在8月23号向上海日军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这就叫淞沪会战。为什么会发生淞沪会战呢？所以就是我讲到的第二个问题，从卢沟桥到淞沪，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中原王朝的覆灭都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由北往南，我们知道北高南低，一直打下去，很快就灭亡了南方中原的王朝。这个历史教训，蒋先生他不可能不知道。蒋百里向他建议，要把日军的进攻主线由北往南转到由东往西。我们知道中国的地形除了北高南低以外，也是西高东低，他迫使他日本军队沿着长江主线处处仰攻，因为华北平原一望无际，是适合日本的空军战车重炮的进攻的，而长江流域的湖泊泥沼是不利于日军的机械化部队的运动的，所以中国军队抢先在8月13号由中央军最精锐的87、88、36等中央军投入了向日本在上海的海军陆战队发动了进攻。中国军队投入了全部的精锐，70%的军队，绝大部分空军和海军也集中在淞沪战场上。但淞沪战场除了让日军改变进攻主线以外，蒋先生可能也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上海是普通国家的侨民和租界集中的地方，打给你们看，他希望西方出来调停，是阻止日本大规模的进攻，有可能延缓战争的提前爆发。这场战争各程我就不讲，这场战争非常惨烈，在日本立体的进攻中间，我们损失惨重。仅以川军而言，川军第二十军和43军26师从贵州千里迢迢赶到上海前线参加淞沪会战，26师15000人7天以后只有600人能够站起来了，这个师守住了自己阵地6天6夜，1年以后在武汉的第一西作战检讨会上被评为全军最好的5个师之一。我们知道有74个师在淞沪战场，装备很差的川军能进入前5位，可见战争之惨烈。常常中国军队一个师在血肉磨坊、大厂、罗店这些地区，一个师3天之后基本就被征伐掉了。这一战，我们基本上打掉了蒋先生10几年的积蓄，把中央军基本上打光。这场战争怎么评价？有人说我们在不利的地方打了这一仗，但是我以为战争战术要服从战略。淞沪战场打响以后，日军果然是改变了南北主线，大批国内的军队开赴上海战场，组成了上海派遣军，后来就是华东派遣军。中国军队虽然是伤亡惨重，但是打破了日军3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野心。其实3个月灭亡中国还不是日本提出来的，抗战前国民政府征询过美国、英国、德国军事专家 的意见，英国和美国认为中国军队最多能抵抗2个月，只有德国部分说中国能抵抗3个月。这场战争的淞沪抗战打了3个多月，但是后来在日本在杭州湾登陆，抄了中国军队的后路，让我们得到很大损失。原来建设的3条防线由于守军已经抽上战场了，很多部队退回去以后惊魂未定，在日军空军的轰炸下很多找不到钥匙，这3条防线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当然后来坚守南京，我认为是 错误的。其实白崇禧、李宗仁他们建立很好，象征性抵抗一下。南京从来就不是一个能够做持久抵抗的地方。由于南京的沦陷，造成了惨于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事件，所以对中国来说，应当是一个非常惨痛的教训。从淞沪抗战以后，日本军队南京陷落以后，日本军队由南往北，而华北日军由北往南，他们在徐州地区同中国军队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徐州会战。在前期的台儿庄会战中间，中国军队取得了战术性的胜利，重创了日军，使日本陆军第五师团矶谷支队受到重创。日军为了挽回面子，集中大军准备在徐州地区合围中国军队，最终歼灭中国军队。在豫东战役中间，我们遭到惨败，日军很快打到了郑州的外围中牟，这对中国来说就非常不好了。我刚才讲到，要把日军的进攻主线由北往南转向由东往西，如果日军攻下郑州的时候，他们完全可以沿着平汉铁路席卷南下，然后中国可以把中国切为两半。中国当时的工业正在从沿海向宜昌地区转移过程中，如果日军攻占武汉，他们就可以把中国切成两半，让中国军队的主力被隔在武汉以东，东边是大海，完全失去了战略支撑，可能被日军全部歼灭。日军后来他们战后他们在总结他们经验的时候，他们就说武汉会战有个最大的失误，就是没有尽早攻克宜昌，而在武汉外围同中国军队纠缠，所以战略物资几万吨航空器材、大量的军工厂、纺织厂、钢铁厂有序的迁移到重庆地区。何应钦在八年抗战里边谈到，中国军队从来没有在八年抗战中因为弹药的缺乏而影响战争的进行。这就是说，以重庆为中心的四川的军工厂在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时日军打到郑州外围中部的时候，是非常危机的危机了。其实德国顾问最先提出拔开花园口，严调阻挡日军进攻势头。当时第一战区司令官陈潜要蒋介石的书面命令，谁都不想承担拔开黄河大堤的罪责。最后蒋先生没有办法，签署了书面命令，是由前军贵州军队新八师蒋在珍部在花园口掘开了大堤。这就是有名的花园口事件。这个事件一直被人诟病，因为很多我们看过去电影《大火东流》，什么李准，什么荷兰作家写过很多这样的事情。我们这样看，实际上拔开花园口是壮士断臂不得已的举动。实际上打开花园口以后，当时国民政府也通知了沿线的中国民众。当然由于当时的落后也有很多原因，我们中国原途的中国民众付出惨重的代价，但是也让日军在黄泛区被中国军队趁机歼灭了不少，然后已经打到了中部的日军被迫退回黄泛区以东，从徐州坐火车来到南京，再沿长江积极进攻，从而达到了蒋百里所预言的战争进程。在战争开始的时候，蒋百里的主张深刻地影响了蒋介石和他的左右幕僚，所以白崇禧就提出一个战略方针，以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最后等到中西战争合流，我们就总结成一句话，苦撑待变。什么苦撑？我们就死死的撑，坚守住，不惜重大的牺牲，拖到 中西战争河流，总有一天世界形势会发生变化，所以我们是用重大的牺牲节节的拖住了日军。由于武汉会战的时候，由于指挥有方，武汉会战当中国军队最终退出武汉的时候，不像南京和淞沪会战是溃败，中国军队是有条不紊的撤出了武汉。当日军打到黄陂的时候，中国工兵正在对汉阳兵工厂进行爆破，蒋介石是最后一班飞机离开武汉，飞往南岳的。武汉会战中国达到了自己的战略目的，我们迟滞了日军的进攻，所以中国在武汉会战里边我们开始进入了相持阶段。由于大后方四川的军事工业开始发挥力作用了，我们知道抗战前四川是没有钢铁工业的，我们现在的重庆钢铁公司就是汉阳铁工厂，他们就是张之洞建的汉阳铁工厂迁到四川地区的。重庆有那么多军工厂，大部分是金陵兵工厂、汉阳兵工厂、巩县兵工厂、广州炮厂、济南兵工厂迁过去的。四川作为大后方，在战争中，在抗战中间发挥作用，不能不说国民政府的战略指导思想是成功的。但是这种战略思想是需要有效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来支撑的。由于中国军队的本身的不可克服的弱点，我刚才已经讲到中国同日本的差距，我们经常讲我们武器不入人，其实我们平心而论，就步兵轻武器而言，德介师的武装不低于日本，我们同日本的差距不是武器的单纯武器差距，而是一个综合性的差距。首先是官兵素质的差距，蒋介石曾经说过一句，黄埔军校的军官要降三级才能够胜任自己的职务。我们说黄埔军校一期的军官，宋希濂32岁集团军总司令，陈诚40多岁一级上将，日本师团长没有50岁以下的，日本军队没有文盲，所有军官都是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所有大队以上军官都是陆军大学毕业的，日本军人的素质非常高，尤其在缅甸战役中，日本陆军的指挥官他的军事造诣远远超过中国军队的指挥官和英国军队的指挥官，这是不争的事实。同时日本的编制它非常科学，我们知道我刚才讲到日军开战的时候17个常备师团，70多个步兵师团步兵团，川军有300多个步兵团。而中国军队是什么状况？川军出川抗战时22集团军2个军4个师8个旅16个团，总数4万人，没有一门野炮、山炮，更没有防空兵器和反坦克装备，只有几十门迫击炮。而日军一个师团除了4个步兵旅团以外，有一个重炮连队，有一个辎重连队，有一个工兵连队，也就是说贴特种兵占了他一半。我们川军出战的时候没有野战医院，都带的是草药，这样的军队能打仗吗？所以中国军队同日本的差距是全方位的、系统性的。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苦苦的硬撑，撑到了1939年欧洲战场爆世界大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就是我们等到苦撑待变的一天，但是这一天真正到来的时候，当这一天真正到来的时候，对蒋先生和国民政府来说是也是毫不轻松的。当时中国就面临着一个选边站队的问题。在国民政府内部，我们知道德国曾经给中国有很大的支持，希特勒在重整军备的过程中要大量购买中国的有色金属，他然后是用武器装备来交换。所以德国顾问也很高明，尤其是塞克特，他们也非常高明，实际上淞沪战场是 德军顾问在指挥。当时有很多人就认为我们应该站到德国一边，意大利一边，因为意大利同中国关系很好，中国空军最早是意大利人在训练，以孔祥熙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内部有很多人认为我们应该站在德国一边，但是蒋介石否决了这种意见。他认为在中国在对德对日的宣战书里边谈到，中国不仅是为自己的独立自由而战，也是为世界公益而战。实际上这句话不是空话，在抗战中间蒋介石大力扶持了韩国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以金九为首，一致住在重庆，中国政府在自己非常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经费，提供了装备，组织了大韩国民军。最后抗战胜利以后，这他们回去以后就成为大韩民国的政府领导人。同时中国也大力支持越南的独立。实际上中国军队抗战胜利以后进驻北纬十七度线以北，也大力扶持了胡志明为首的越南独立同盟。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以后，经过印度回国的时候，不顾英国的反对，甚至英国和美国少数人还曾经准备采取暗杀蒋介石的方法，蒋介石不顾他们的反对，坚持见了甘地和伊赫鲁。他就对他们讲，我们中英两国人民的命运是一致的，我希望在中国抗战胜利之前，印度不要闹独立，我们胜利以后我们一定支持印度的独立。实际上中国政府是这样做的，印度甘地和伊赫鲁也做到这一点。在中国抗战胜利之前，印度没有发起独立的运动，所以中国坚持了一个站在正义和公义的这一边，站住了自己的立场。这个选择对中国来说是一个致命的，如果我们站在轴心国方面，我们战后就是一个战败国。而且国民政府在对待这些问题上坚持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所以说在这个欧战爆发以后，我们坚定的站在正义的立场上。实际上太平洋战争刚刚爆发，蒋介石立即给罗斯福和丘吉尔打电报，提议建立中英美军事同盟。在蒋介石的发起倡议下，26个国家发表了联合国家宣言，联合国家就是后来的联合国。所以我们有理由说蒋先生是联合国的倡议者和发起人。他一生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也是一个主持公义正义的人。中国的抗日战争，我们不仅是保卫中华民族的自身，也是站在同盟国一边，反对当时人类最危险的敌人法西斯主义。中国的战争不光是为中国而战，就像中国的宣战书里边讲的，我们是为正义、为世界公义而战。所以战争爆发以后，罗斯福就提议由蒋介石担任新成立的中国战区的最高司令官。蒋介石就向美国请求派出一个参谋长担任中国战区的参谋长，所以后来就有了史迪威。史迪威的到来意味着中国从此不再是孤军奋战，在这之前我们已经孤军奋战了4年的时间了，有200多万中国官兵已经在战争中间伤亡殆尽了。最要紧的1938年的时候，西方报纸都在预测中国军队能不能够撑过这个冬天，因为当时中国军队的弹药储备量只能维持3个月了。中国军队撑到了1939年，一直撑到了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国从此不再是孤军奋战。你们想一想，我们抗战时候所有的口号，在美军参战之前我们从来没有提到过能够消灭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唱的歌是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去，八路军的军歌里面也唱到 向着华北平原，向着在外的山冈，对我们中国来说，我们能够把日本赶出中国，就是最大的胜利。我们从来没有梦想过我们能够消灭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能够彻底击败他们，我们没有这种雄壮的野心，因为事实上这是办不到的。但是到了美军参战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对中国来说，战略形势一片大好，战术我们比战前更悲惨了。因为日本军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好像有如神助，30,000多日本军队在马来之府山下奉文率领下，迫使驻新加坡100,000英军投降。然后本简亚勤率领30,000多日军登陆菲律宾，击败了麦克阿瑟率领的100,000美菲联军，所以也全部在巴丹基尔投降了。我们现在看看美英的状况，他们有飞机，有大炮，有坦克，尚且如此，你可以想想前四年中国军队，你可以想想前四年中国军队是怎么挺过来的。所以当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的时候，泰晤士报特别的第一版发表篇社论，在同盟国英麦满天的时候，唯有华军在长沙上空的曙光才是我们唯一的亮色。就是说在同盟国一片风声鹤唳的情况下，新加坡100,000英军投降，菲律宾100,000美菲联军投降，美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舰队在爪哇海域被日军全歼，英国无敌的军舰威尔逊号和雀迪号战列舰被日军炸沉在西南，所以日本当时是有如神助。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中国军队在长沙会战给了同盟国一线胜利的曙光。这个时候我们开始了一个我讲的力不从心的远征。我们知道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云南王龙云1937年8月在南京参加国民政府的国防会议的时候，他给蒋介石讲，战争爆发以后，上海和沿海很快可以沦陷，我们要未雨绸缪。他提议修一条远离战场的滇缅公路和滇缅铁路，蒋介石马上同意，双方商定滇缅公路由云南省政府负责，中央政府资助，而滇缅铁路由中央政府负责，由云南省政府协助。马上回去以后，龙云就向每一个县的县长发出了一封鸡毛信，同时附带一副镣手铐，意思很明确，你不能按时完成施工任务，你就自己戴上手铐，你就自己戴上手铐到昆明来接受惩罚。当时滇军100,000滇军已上前线看打日本去了，留在云南的20多万老百姓主要以妇女儿童老人为首，他们用了1年多时间完成了1000公里的滇缅公路，滇缅铁路也随即开始建设。已经在完成路基的情况下，由于日军打进来，我们把滇缅铁路的路基破坏了。我们知道1939年的时候，日本就控制了从辽东湾到北部湾的所有中国的海岸线，我们的对外通道当时只有4条通道，一条是从越南海防港经过滇越铁路到达昆明的一条航线，第二条是从香港到广州的航线，第三条是从西安经过兰州，经过乌鲁木齐进入阿拉山口，进入苏联的一条路，这三条路哈，后来由于广州的沦陷，香港到广州的断了，法国战败以后，他屈服于日本，河内到云南的铁路 也断了，最后只剩下了一条滇缅公路了。我们中国，这中国的生命线，为什么我们叫生命线？我们中国不能100%的汽油，95%的需要药品，100%的交通工具配件、航空器材和100毫米以上的炮弹以及坦克、汽车都需要进口，没有汽油，军队没法作战，所以滇缅公路是我们的生命线。而通往苏联的道路，当日本1940年同苏联签订苏日中立条约以后，也卡断了这条路，所以我们剩下唯一的一条生命通道就是滇缅公路。当时英军已经单独抗击德国法西斯也3年，他对远东是鞭长莫及，他在缅甸只有一个英缅师。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经常看见英印师、英缅师，所谓英印师、英缅师，说军官是英国人，士兵是缅甸人或者是印度人。当时日本打进缅甸的时候，他提出是从西方白人殖民者手下解放东南亚的殖民地人民。我们上个月去缅甸，缅甸人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还在认为日本是解放者，中国军队是英国殖民者的帮凶。所以英国当时他的军队由于日本宣传英缅军的下级官兵都渴望独立，无心恋战。由于英国他是个老牌的殖民大国，有很深的外交经验，他对中国军队的入缅作战是三心二意的，中国一定要保住缅甸，所以不惜釜底抽薪，从本来就已经捉襟见肘的湖南战场抽调了10万精锐之师，组成中国远征军第一路进入缅甸。我们准备同英军一道保卫缅甸，保卫住我们的生命线。但是由于很复杂的原因，第一次入缅作战我们惨败了，我们受到极大的损失，我们最后一条生命通道，最后一条生命通道已经被日军卡断了。中国已经进入了最紧张最要命的关头，我们说很快就会窒息了。这个时候罗斯福就决定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帮助中国支撑下去，为此他组建了美国陆军航空兵、中国运输部，开辟了驼峰航线。驼峰航线美国付出了坠落上千架飞机、几千名美军飞行员阵亡的这种惨重代价，勉强维持了中国的抗战。应当说中国远征军的入缅作战，我认为第四入缅作战肯定是会失败的。由于双方的战略目的不同，英国他输得起，他退守印度可以丢掉缅甸，退守印度他相信打败德国法西斯以后能够轻松的击败日本，他认为日本只有700万吨钢铁的产量的国家是折腾不到多久的，他可以承受丢掉缅甸的后果。但中国不行，我们肯定不能丢掉缅甸。由于双方战略目标不同，加上指挥系统不统一，层级架无，一会儿是亚历山大指挥，一会儿是史迪威指挥，而杜聿明只听蒋介石的，所以造成这种失败不是说一昧的指责英国人。第一次中国远征军失败是没法避免的。由于胜利人的38师和新22师残部撤进了缅甸，我们组建了中国驻印军。当时罗斯福非常担心，他曾经给他儿子讲，如果中国垮了，如果中国投降了，你想想有多少四川的日本兵可以抽出来，他们可以轻易的打下澳大利亚，他们可以轻易的打下印度，一直冲到中东，同德国在高加索会师，那个时候就是世界反法西同盟的末日了。所以中国对战争的最大贡献， 我们就是拖住了日本主力，让美军能够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胜利，而最后都消灭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在谈到中国远征军的时候，有一个我自己感觉，无论中外都有很深的一个成见，那个盟军东南亚战区本来的西方就是一个受冷落的战区。你看每年在法国诺曼底要举行纪念诺曼底登陆多少多少周年，但是很少有人提到东方的东南亚盟军战区的攻击。这近几年西方有些人涉及这个情况，然后他们的著作无一例外是对中国军队的轻视、漠视，甚至是刻意的抹杀，这对中国军队是不公平的。但是中国国内研究远征军历史的人又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我们把中国把英军说的是一无是处，好像是一见到日军就崩溃，不是中国救他们他们就完全没有办法了，我们是英军的救命恩人。而英军对付的是日本缅甸方面军的八个师团，英军的，这是不是历史事实？我认为不是历史事实。我们神话有很多，比如像说在研究领域里边，我们很多人夸大仁安枪战斗，我们叫战斗不叫战役，就是112团两个云解救了被包围在仁安枪的英军，它里面大部我们把它夸到很高的地步。实际上第二次缅甸反攻，第二次缅甸反攻，我们讲几个数据来讲，就说1944年的时候，日本有个缅甸方面军辖有10个师团和7个混成旅团，它分别编成3个军，15军、28军、33军。中国驻印军对付了33军的第18师团，滇西远征军对付了一个56师团。英军从缅甸退回以后，在英帕尔盆地建设了一个巨大的军事基地，修建了很多工厂、仓库、训练基地、医院、兵营，准备将来作为反攻缅甸的一个重要的基地。日军也看中了这个地方，他们想攻下英帕尔以后，如果英帕尔北面是一个阿拉干山，翻过阿拉干山就是广阔无垠的印度大平原，在平原的北端布拉马普德拉河，就雅鲁藏布江的下游河谷里边，有一系列的美军的空军基地，驼峰航线所有飞机都从这里起飞，这是驼峰航线的起点。如果日军攻占了英帕尔以后，可以一举扫掉所有的美军的空军基地，从源头掐断驼峰航线。然后正在修筑的中印公路也已经完蛋了，已经进入了福康河谷，和孟拱作战的中国驻印军将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木之本，自行会消灭在荒芜的福康河谷和野人山。所以英帕尔战役对中国来说生死攸关，但日军很狡猾，他在英帕尔战役之前他发动了若开战役，吸引了英军大批主力在若开作战。这个时候1944年的英军他已经不是1942年的英军了，1944年的时候英军已经取得了北非战役的胜利，已经消灭了隆美尔军 的非洲军团，战争已经打到了意大利境内，丘吉尔可以抽调大批的英联盟军队参加印缅战争。这个时候的印度有多少英军呢？这是印度，我们有7万中国驻印军，有10万美军，美军主要是一个特种部队一个团，主要是空军人员。英军有50万人，其中有英印军有50万人，其中有30万印度人，有10万西非和东非的黑人，他们已经而且完全夺取了制空权了。所以英帕尔战役的开始，日军是一次世纪豪赌， 他确实成功的把英军的装甲部队吸引在印度南部的太平洋沿岸的若开地区，他十五军三个师团，十五、三十一、三十三师团分三路渡过清真江，突然对英帕尔地区发动了进攻。当时英帕尔的形势还是挺紧张的，英军只有两个师在那里驻守。当时日军发动代号要鸟号乌号战略，他有三个目的，他首先是夺下英帕尔，摧毁英军反攻缅甸的战略基地，彻底消除英军对缅甸的威胁。第二是夺取英帕尔后，立即穿越印缅边境的阿拉干山漠，冲向印度大平原，将美军空军基地一扫而光，从源头上掐断同盟航线，并使中国驻印军成为无源之水。第三是重新克隆在缅甸的成功，因为当时随日军进攻的有一支印度国民军，他们准备进入印度以后掀起反英大起义。如果他计划成功，对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危害。但是由于英军的顽强抵抗，在最艰难的时候，应英国的要求，美军减少了驼峰航线的运输量，抽调了80多架大型运输机转运英国军队的援军，使正在进行的一号战役中国军队得不到必要的补充。所以说中国战场以自己的巨大牺牲也支援了英军在英帕尔战役的成功。在最困难的时候，中国刚刚从四川简阳赶去的新三十师刚刚完成装备和训练，立即拨给英军作为战略预备队，准备在英军不知道的时候投入英帕尔战场。英帕尔战役经过半年的作战，日军直接阵亡7万人。他们在逃回野人山的时候，遭到比中国军队在野人山更惨重的损失。这场战争使日本的最精锐的在缅甸的机动部队第十五军彻底被消灭。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能够在缅北和滇西反攻成功，应当说是英军死死缠住了日军的主力，使他们没法支援缅北和滇西的日军。所以我们中国远征军在滇西只面对一个五军第五十六师团，缅北的中国驻印军只抵消一个日军的第十八师团。我们应当说在缅甸战场上，中国、美国和英国军队作为同盟国的国家军队，应当是在并肩作战，取得了共同在消灭日本法西斯的战争中面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段真实的历史就是这样的。我们对待中国远征军和中国驻印军的历史，应当说我们不要妄自菲薄，我们要充分肯定中国军队以自己巨大的牺牲，我们在反法西战争中间做出了对同盟国应当做出的贡献。同时我们也不要自大狂妄，完全抹杀其他同盟国军队的功劳。我们上个月去个密支那，就是美军第5307步兵团和中国的驻印军的50师和新30师共同打下的。这支美国步兵团现在就是美国陆军特种部队游骑兵团。在密支那战役中间，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在磅礴大雨中间翻越库芒山，经过15天的强行军突然偷袭密支那，最后以大家的牺牲夺取了密支那。密支那攻下以后，驼峰航线的运输量以成倍的增长，而为抗战中国输出了大量的辛酸的血液。所以我们看待抗战争时，是中国同反法西同盟国共同并肩战斗的一个共同的结果。我们应当正确的评价英国、美国和中国军队的这种情况。我们知道中国驻印军在印度是美军提供了全部的装备，英军提供了全部的粮饷、备付和后勤基地。中国士兵在驻印军里边第一次作为人来看待， 受伤的士兵可用直升机运到后方的医院，后方美国七个野战医院都是美国著名大学的附属医院。所以说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战争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中国能够成为联合国的，成为当时的四强，是中国军队官兵的鲜血换来的，不是谁恩赐的。我们讲到当1944年召开开罗会议的时候，斯大林他不参加，他因为同日本有中立条约，所以本来这个会议分了两次，第一次在开罗开，中国、英国、美国，第二次在德黑兰开，就是苏联、英国和美国。就在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提出四强，提出联合国四个警察国家，当时斯大林就哈哈大笑，就说中国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英国也反对。当时达不成协议的情况下，罗斯福说如果我们达不成协议的话，我们就会干脆就不开了。由于美国的强硬态度，由于苏联和英国都需要美国的租借物资，他们由不过美国，所以勉强同意在那个德黑兰会议的宣言上加上中国名字，所以中国成为四强之一。蒋介石在当天日记里面写道，我非常惭愧，是国父的理想得到实现，但是我们很虚弱，我们没有尽到这个责任，我们是应当感到羞愧的。所以中国进入四强，我们虽然是力不从心，但是也是中国的官兵、中国的军民用鲜血换来的。今天我们在联合安理会很牛气的投什么否决票的时候，我们该想想这个席位是怎么得来的，这才是真实的历史。各位，按照我原来的提纲还有两部分没讲，但是现在只有15分钟，我是继续草草结说，还是留15分钟给大家作为提问或者互动的时间，你们大家决定吧。哦，朋友们是希望我继续讲完吗？那我就讲最后一个问题吧。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雅尔塔会议召开了，这对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巨大伤害的一个分赃会议。我们知道罗斯福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曾经设想为了维持战后的和平局面，建立联合国有四个警察国家，就是说东方的中国是钳制日本的一个重要力量，然后苏联、英国、美国作为最高的警察国家，就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是罗斯福的理想同美国军方有很大的差异，美国军方他们希望用最小代价打完这场战争，他们希望中国作为一级来打败日本。美国曾经最初的设想是从中国打败日本以后，从中国大举登陆日本，最后消灭日本。所以在魁北克会议上，他们制定了一个计划，就在成都地区建设一系列战略空军基地，从1944年6月15号从成都的基地起飞，拉开了对日本的战略轰炸的目标。实际上美军对日本的战略轰炸消灭了日本人远远超过两颗原子弹，但是由于成都离日本很远，它轰炸范围只能达到日本九州，而到不了东京地区，而且由于航程远，必须多带燃料，所以只能装载2吨炸弹。由于日本海军在越岛战略中间夺取了塞班岛、马里亚纳群岛，可以从那边轰炸日本，距离很短，而且在海上飞行员应当很容易得到获救。而在中国，他们如果飞机坠毁的话，空投跳伞都在日本占领区是很困难的，所以后来他们就把成都地区的美军战略轰炸机群基本上迁到了 马里亚纳群岛，这样中国战场的重要性就非常小了。特别是中国由于战争长期的持续，我蒋介石在日记里面谈到，我们可能比先于日本崩溃，因为我们在战争初期，我们丧失了95%的关税税源，而军费上升了成百倍的上升，我们靠着四川和少数几个大后方来支撑，中国已经到了严重失血的地步，我们无法承担作战的一级。尤其是1945年年初，当整个反法西战争凯国高就的时候，中国在豫湘桂战略一败涂地，以每天损失一个城市的速度，让日本一直打到了贵州独山。我们取得3次长沙会战的长沙城，3天就陷落了，引起了西方的普遍不满。所以由于豫湘桂战略的惨败，导致了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战争重心的下降，尤其是美军在硫磺岛战役和冲绳岛战役的巨大损失，让美国想到打上日本登陆的时候要付出不知道多少代价，可能需要1100万美国人。于是他们决定请斯大林出兵，请斯大林出兵必须付出代价，什么代价？就是让中国付出代价。在中国没有参与的情况下，他们决定了中国的命运，于是把东北、新疆划成了苏联的势力范围。其实当时诺斯福在最后阶段，他已经察觉他犯了个错误，但是他已经临近到他生命的最后期间，他没法来纠正这个错误了，他不久就去世了。而副总统杜鲁门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接任了美国总统，所以加上美国的情报，他们还以为关东军百万关东军整是在严阵以待，实际上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关东军基本已经被抽到南洋战场和中国战场了，这个墙已经快垮塌了，只差北极熊的临门一脚，这个大厦就倾塌了。所以雅尔塔会议，我在中国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把中国给出卖了。我们讲到我们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中间惨重的损失，以微弱非常薄弱的兵力一点物资去抗击一个强大的日本军国主义。在整个二战中，美国给中国的租借物资不到给苏联的1%，但客观上是中国没有港口，只靠着飞机运一点，也不能完全责怪美国。但是由于我们自己太虚弱，无法承担反法西斯战场的一角，所以注定了我们在战后的。我去年曾经在北京玉泉山军事科学院同几个大校级的研究员交流过抗战历史，当时有一个大校跟我讲，谭老师，你能不能用最简洁的话来概括抗日战争？我说行啊，我今天给你们讲的就是我的四句话。第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被迫强加的不对称战争，就是日本，我们同日本完全不是个量级的不对称战争。第二点就是说，这场战争不仅消耗了中华民国从辛亥革命以后所积蓄的全部国力，也透支了我们民族的未来，从而永远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走向。第三句话就是说，我们用巨大的民族牺牲，死死拖住日本陆军主力，等到了英美同盟国参战。第四句话是说，由于我们达成了以美国为主的同盟国战车，我们侥幸取得胜利。对三句话他们没什么意见，对第二句话他们觉得很难接受。我就说，我们历史就这样的，我们知道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蒋介石曾经向全国宣布，从28年开始，我们有8年训政期， 到36年召开国民制宪大会，37年开始制定，也开始通过宪法实行宪政。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打断了这个历史的进程，我们同志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这就是应当说抗日战争给中国的另外一个影响，就是说我们失去了中国社会应当的走过的历史进程，而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我们都知道，我们曾经有个民国黄金十年，从27年到37年，当时中国的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陇海铁路从郑州延续到了洛阳、西安，最后到了宝鸡，浙赣铁路已经开始修建了，粤汉铁路已经打通了大窑山隧道，已经快进入广东了，中国的工业 GDP 以两位数的成长，中国的大学也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这是民国的黄金十年。但是由于这场战争毁掉了我们全部的努力，最重要的是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走向。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就这样一个抗战的事实，我们当然中国人民在抗战中间做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我前天看过我们这个群里很多朋友群友发的一些议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扮演自己应当扮演的角色。事后诸葛亮很好当，但是我们不能强求历史人物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他必须做出的历史决策，蒋介石也不例外，他指导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使中华民族赢得了摆脱了被疫除灭国的一个厄运。应当说中国军民在那个时代的表现的英勇的奋战精神，是中华民族永远应当值得珍惜的。我们尊重的现在抗战老兵，他们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也是那段历史的参加者和见证者。当然现在这些老兵很多参军比较晚，但是也有，我在乐山就看见一个参加淞沪抗战的老兵，他们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经历者，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人。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他们曾经遭受过很多不公平的待遇，现在由于全国体制内外的实习工作者的努力，全国志愿者的努力，情况有些转变，而且更可悲的是他们正以很快的速度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记录下他们的口述，他们讲的是历史的碎片，但是历史的碎片构成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完整的痛史。我们研究抗日战争，我们就要知道我们的来路，知来路才知道我们该走向何方。我们纪念抗日战争是纪念我们的前辈在国破家亡所做出的，所以抗日战争现在还有很多很多的谜没有解开，有很多很多的档案还没有公布，所以研究抗战历史任重道远，而普及抗战历史让我们的下一代知道中国真实历史，是我们应当去完成的任务。我这些年做这个历史研究，就是希望我们整理出一部真实的抗战历史。这个历史整理起来很痛苦，因为我们没有多少值得夸耀的东西，我们基本上是一败涂地。因为我们同他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我们坚持下去了，但是这种坚持是以巨大的牺牲、眼泪、鲜血构成的。这段历史不应该轻易忘记，更不应该被歪处，但是我们现在大量被歪处。我给大家讲这些，本来限于时间还不能完全展开，所以有加上有我们特定的环境，有些话也不好深讲，这是大家能够理解的。所以我今天给大家简单的概括了一下抗日战争，远远说不上是一个完整的历史嘛，我只能做到这一点，所以我就给大家讲这些，谢谢大家。苏军出兵以后，按照协议他应该3个月撤军，国民政府 就按照协议去收回，但是他们上不了岸，因为当时其实美国当时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说对东北进行国际托管，但蒋先生认为我们八年抗战就是想收回实地，所以他不打算这样做。派蒋经国到东北去同苏军谈判了很长时间，但是由于苏军的他们的既定方针，他不希望中华民国能够同他直接接壤，他想扶持自己的势力，因此套制了在东北战场最先发生内战。由于很多历史的原因，我们的精英就是朱英军，不是说东北是他的战区，他是他的占领区，但是按照当时的盟国同盟国在波茨坦的协议，他应该在解除日军武装以后就应该退出东北，而让中国的合法政府去接收，但是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国民政府并没有完整的收回东北地区，首先是在受到很多阻挠，最后到的时候有很多很复杂的事情的出生。现在有些人批评陈诚没有收编伪满洲军，让他们去投八路了。其实我们应当知道，国民政府由于抗战已经打掉中国的所有的元气了，不要说魏军不能接收，就是中国远征军也很快的裁军，所以47年导致了有几百名吧，在中山陵的苦林事件，就是被裁减了军队的将领在中山陵苦林，我们也可以看出是谁后来挑起了内战，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们在滇西有很多四川老兵，他们抗战以后留在滇西，就说部队裁撤以后他没法回到四川了，所以应当讲外交上的谈判是没有成果的，这斯大林的既定政策谁也改变不了的。这个问题不怎么好讲，不是我不知道，有些不太好讲，我只想讲一个事实。在20年代美国有个太平洋学会，他的代表人物就是最后去世的一个汉学家嘛，一个汉学家，包括什么斯洛啊、斯摩特莱啊，甚至蒋介石的私人顾问居里，都是属于太平洋学会的，他们我们现在叫白左吧，他们的成功的影响了美国政府和美国主流媒体，使他们认为中共是同苏共不一样，是土地改革派，而国民政府的腐败导致他们放弃对国民的支持。一权统治和本初统治，我们看什么是独裁。其实福斯先生已经回答这个问题了，有盟党是民主有无的问题，国民党是民主多或少的问题，台湾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因为大家都知道的原因，我不好回答抗战以外的问题，这些问题我也有个研究，但是只能在另外一个场合讲这个问题，在现在这个环境下是不好在这种场合讲这些问题的，请大家原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没说我的理论和思想有什么价值，我只不过研究真实的历史把它讲出来而言，结论不是我来下，是历史来下，所以我不好回答你这个问题。